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左右互搏，生成式对抗网络。2016年10月，谷歌大脑的研究者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使用三个并不复杂的神经网络来执行保密通信的任务。两个合法通信方共享的呢，只有保密的密钥，而没有商定的加解密算法。第三个神经网络则作为窃听者出现。这种配置显然颠覆了密码学的常识，因为无论是公钥体制还是私钥体制，加解密的算法呢都是已知的。如果说合法通信双方不能统一加解密的方法，要实现保密通信的话，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谷歌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们就是要让这个神经网络实现双盲的加密和解密。实验的结果呢，同样令人惊讶。经过不断的试错与调整，接收方可以精确地恢复出发送方的明文，而窃听者的错误率稳定在 50% 左右。这意味着呢，他的破译只能靠随机的猜测来实现。这个实验的意义在于展示出了神经网络的潜能。他们不仅能够在欠缺鲜艳规则的条件下，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无监督学习完成目标，甚至还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条件的变化对完成目标的方式进行动态的调整。那么这个实验的环境呢，就是在最近两年名声大噪的这个生成式对抗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呢，由深度学习的第一作者 Ian Goodfellow 提出，这是一类在无监督学习当中使用的人工智能算法，有两个在零和游戏框架之下相互竞争的神经网络来实现。零和游戏这个术语呢，来自于博弈论，意思是博弈双方的利益之和为零，由于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因而呢，双方是不可能实现合作的，属于一类非合作的博弈。生成式对抗网络里的两个玩家，一个叫生成器，一个叫判别器，都可以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实现。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对抗呢，就是网络训练的主旋律。生成器呢，就像白骨精，想方设法的从随机噪声当中模拟出真实数据样本的潜在分布，从而生成以假乱真的数据样本。判别器呢，则是孙悟空凭一双火眼金睛来判断输入到底是人畜无害的真实数据，还是生成器假扮的伪装者。那么零和博弈中的竞争呢，促使着双方不断进化，直到假作真实，真亦假，真真假假，不可区分为止。两个玩家费这么大劲对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建立数据的生成模型，使生成器呢能够尽可能的估测到数据样本的分布。从学习方式上看，对抗性学习呢固然属于无监督学习的类别，但对抗的引入使学习可以利用来自于判别器的这个反馈的信息，因而呢又蕴含着某些监督学习的影子。由于生成器和判别器处于在零和博弈当中，所以对网络的训练就可以等效成为一个极大极小问题。这里面的极大呢，指的是让判别器区分真实数据和伪造数据的准确率，让它最大化。极小则是让生成器生成的数据被判别器发现的概率最小化。那么对整体极大极小问题的优化呢，可以通过交替的迭代训练这种方式来实现。交替迭代训练呢，通常从判别器开始，也就是在给定生成器的条件下来求解最优的判别器。由于生成式对抗网络使用的是基于对数几率函数的二分类判别器，因此呢，使用交叉商作为损失函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由于判别器要将来自真实分布的真样本标注为一，因而呢，对数几率函数的输出这个时候需要越大越好。反过来呢，对于来自生成器的假样本要标注为零，此时的输出呢就越小越好。那么也就是输出的相反数越大越好。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目标函数的表达式。对判别器的优化就是求解这个目标函数的最小值。 在给定生成器的条件下呢，容易求出，让这个目标函数取得最小值的最优解，可以表示成为数据的真实分布，还有生成器的数据分布，两者比值的形式。这呢，也就是生成式对抗网络它所估计的对象。优化完判别器之后啊，就该轮到这个生成器了。对生成器的优化呢，意味着希望判别器对假样本的输出越大越好，因而呢，就需要使前文当中目标函数的第二项尽量的小。当且仅当数据的真实分布和生成器的数据分布相等的时候，整个网络的目标函数可以取到全局的最优解。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在算法收敛的时候，生成器学到的分布和数据的真实分布，两者呢是完全一致，而判别器对于每个样本的输出都等于 0.5。 那么在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实际训练当中呢，一般呢采用的是先更新多次判别器的参数，再对生成器的参数执行一次更新的方法，多对一的关系。既然都是学习数据的分布，那生成式对抗网络和其他生成模型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还是蛮大的。首先，传统的生成模型它是定义了模型的分布，进而呢去求解参数。比方说，在已知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的前提之下，生成模型会根据样本通过最大自然估计啊这些方法来求解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可是要生成人脸呢，没人知道人脸满足什么样的先验分布，所以呢这个时候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来逐渐的逼近。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生成模型就无能为力了。生成式对抗网络它好就好在摆脱了对模型分布的依赖，也不会限制生成的维度，因而呢大大拓宽了生成数据样本的范围。其次，生成式对抗网络呢能够整合不同的损失函数，增加了设计上的自由度。生成式对抗网络它是没有显示的损失函数的。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说它训练的目标是个生成模型，这个所谓的判别器只是训练过程当中的副产品。对于生成模型来说，它的损失函数实际上就是判别器，因为判别器被用来度量生成分布还有真实分布之间的偏差，而作为损失函数的判别器呢，又会随着真实分布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成式对抗网络可以自动学习潜在的损失函数，这也是传统的生成模型所没有办法做到的。当然了，除了优点之外，生成式对抗网络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理论基础。回到文首那个密码学的例子，我们只是知道了合法通信方能够达成关于密码算法的共识，但这个共识的达成过程还是个黑箱。关于生成器为什么能够从随机样本出发学习到真实的数据分布，也缺乏清晰的理论解释。凡此种种呢，都让生成式对抗网络看起来更像是沙上之塔，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算法的推广自然就存在困难。除了在图像生成等少数领域表现突出之外，生成式对抗网络在大多数任务上还是表现平平。在算法的原理尚不清楚的时候，想要实现优化呢，自然是空中楼阁。生成式对抗网络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训练的难度。对抗网络的训练目标是在连续分布的高维度参数之下达到所谓的纳什均衡，也就是让生成器和判别器的损失函数同时取得最小值。但由于待优化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非凸的问题，直接追求纳什均衡呢，会让算法难以收敛，从而引发模型的嵌拟合，导致表示能力不足。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提出者 Goodfellow 针对训练难的问题呢，也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并且应用在了半监督学习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效果。虽然优缺点都很明显，但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提出依然可以看成是深度学习的一次突破。给定一只猫的图片，过往的神经网络算法只能区分出它到底是不是猫，还不一定能分得准确。 可生成式神经网络呢，却能模仿现有的图片画出一只类似的猫。不管说这是简单的数据拟合，还是更加高级的抽象特征的重组，它都是由机器自己所完成的再创作。这种行为方式呢，无疑更加接近于真实的人类。关于生成式对抗网络，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自2014年诞生以来，各种各样的对抗网络变体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名有姓的就超过了200种。给这些变体命名，甚至于说让拉丁字母都不够用。可这些改进到底有多少的效果呢？谷歌公司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说哪种变体能够带来实质上的改进。换句话说呢，改来改去的效果实际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说理论基础的缺失。没有理论基础，就没有明确的改进方向，因而呢，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从应用问题出发，盲目的去搜索优化技巧。运气好的话，通过优化架构或者是损伤函数，能够在特定任务上获得性能的提升，但提升表现的适用范围往往狭窄，换一个场合就不再好用了。这呢，其实不仅是生成式对抗网络，更是整个深度学习所深陷的这个所谓的炼金术士的尴尬处境的体现。今天我和你分享了生成式对抗网络的简单原理，还有工作机制，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生成式对抗网络是一类运行在零和博弈框架下的无监督学习算法，由生成器和判别器构成。第二，生成器的目的是精确模拟真实数据的分布，判别器的目的是精确区分真实数据和生成数据。第三，生成式对抗网络的主要优点是超越了传统神经网络分类和特征提取的功能，能够按照真实数据的特点生成新的数据。第四，生成式对抗网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理论基础的缺失。生成式对抗网络一个潜在的重要应用呢，就是让人工智能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学习，使算法的学习方式向人类的学习方式转变。那么如何看待生成式对抗网络在通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前景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